我让你慢点说，你呀， 他能承受这么大数字吗？ 马村长， 你就能容易给整成植物人。 村长，嗯， 喂， 村长， 行了吗？ 重重， 过来了，过来了。 重多少？ 一。 快， 嗯，200，减掉20万，等于 100。 你得明白。 哎呀， 吐看锤子， 切吧， 可拉倒吧，就是。 我跟他说哑语吧。 180万！ 哎呀，我的大哥大嫂啊，你说都住了100，那咋还打起来了呢？咋呀？ 哎，你坐着， 钱烧的。 你坐着，我跟你说。 怎么回事？这是？ 是这么回事，村长、啊，这不是吗？这不是住180万吗？住180万，我说咱们呢也换个活法，是吧？咱把炕挖出去，安个双人床。 对呀、 啊。他说的要安个三人的，说让秘书在这床上住，让我单睡去。那难怪说男人有钱就学坏，他坏的也太快了。他 现在都啥速度了啊？什么不快呀？火车都提速了。 哎呀，哥，我跟你说哈，你这事儿做的不对，因为啥呢？你说中奖是好事儿，你应该商量商量这个钱该怎么花，对不对？ 这么商量出事儿？ 你看人兄弟说这话多好听，咱们就应该商量商量这钱咋花。 哎， 你这脾气说急就急，说急就急。 你也得改改。 正好你来了，你帮我们策划策划，这钱怎么花也是，你说。 我认为呢， 我有想法，不能咱们两口子一家人花、这么多钱，先把村委会给他装修装修，改变一下全村的面貌。 哎呀。哥，你接着说， 把村委会毁掉 啊， 盖起2层小楼 啊， 周围修起1丈2尺高的围墙 啊， 围墙上边拉上铁丝电网，四角修4个炮楼，用民兵端着扎枪昼夜把守，咱们2扇大铁门把门一锁，门的后边蹲2只大狼狗。定做一个8斤半的锁头，把门砸死，谁也别想进，你也别想出。 这有点像监狱是吧？ 闹 ， 告诉你，山东不有个孔府吗？ 嗯， 咱这就叫孟府。 对，给这村委会没钱呢，修一条最宽敞的大道，直通东屯老孔二舅家。 孔孟之道吗？ 我哥有点文化。 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村长，我家你哥呀有才呀， 是吧？ 这么多年在农村呐，就不得施展，窝住了， 是吧？哥，这回你们俩这属于是特殊人物了。这个村委会决定对你们的安全问题要负起责任来。 我考虑过，以后呢，你可以当村长，但是给我兼保镖。 别，武打啥的我不会。 你打啥呀？你就牵狗就完了。有事狗就上去了，一闻啥都闻出来了。 哥，你说我毕竟是一村之长啊，你说你在前面一走，我搁后边牵狗，不好看。 兄弟呀、让你牵你就牵，2条狗给你开上份工资。 是。 我有点事儿，你跟你哥商量。 你说好了。 现在你哥有钱了 啊， 是吗？我也是呢，阔太太了。 是， 是不是？这我这里外的得给我装修。 我跟我哥说啊，哥呀、那个我嫂子有个小小的要求。 说， 那个他呢也属于是特殊人物了。 他有啥特殊的？ 有钱了。 有钱了。 富婆啊。 他富婆，过去就是个泼妇。 不是，你毕竟是富婆是吧？现在有钱了， 还要干啥？ 你能不能的是吧？对他的五官进行一下综合治理。 咱说心里话，就你嫂子一堆一罐，这都个摆着呢，还有再投资的必要吗？ 我哥说你没啥必要了。 兄弟，我要求不高，我就喜欢那金镯子，给我整副金镯子就行。 我怎么，我现在还哪有戴金镯子？ 咋没有呀？后院老赵二嫂戴4个镯子呢。 他不可富吗？你不富婆了吗？知道吧？要戴金子，既瞅个美观大方，还得瞅个雅。 那 还想偷不去，